1963年，丽的影星中文台启播。 为怕歌里变咗心，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追随，是他也是你和我。 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 五十多年来，无数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 同舟人世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电视风云半世纪又同大家在空气中见面了。今天访问的嘉宾呢，是我在无线工作的时候的旧同事来的。因为他住在上海，再不是好像以前我们大家共事的时候这样时时有得见。因为我们的旧同事孙嘉文先生90大寿。那这位嘉宾呢，就回来出席他的寿宴。咁我哋就见返啦，所以就邀请佢上嚟我哋嘅节目呢一度，讲下佢见证过嘅嗰一段电视风云。呢位嘉宾喺培育幕前人才方面做咗好多嘅贡献，佢任教嘅时候用心用力。我记得前几年我同埋一班学生去到上海去探佢，佢唔单止叫得出每一个学生个名，仲保存咗一啲学生读训练班时候嘅练习录影片段，即直播返俾大家睇。哇，大家睇完之后都 O 晒嘴，跟住呢就沉醉返喺几十年前嘅嗰段回忆里面。各位听众，今日嘅嘉宾呢就係郑友国先生，佢见证住艺员训练班嘅进展，一火一火巨星嘅诞生。郑 Sir，不如同大家听众say 个 hello 啊。 hello， 你哋好，正常要赞我赞得太多啦，冇冇。 好啦， 普通啲， 跟住落嚟嗰啲唔赞你啦吓。咁我又唔敢闹你，我因为我好尊重你噶嘛。 唔系。 喂，郑 Sir，我有个印象咧，你系新加坡华侨嚟嘅，呢个印象啱唔啱噶？ 如果讲我系新加坡华侨咧，我就觉得唔系十分嘅贴切。 嗯哼， 因为我好细嘅时候，我爸爸系个国民党嘅外交官， 哇， 外交官啊，外交官。咁佢好细嘅时候就跟住去好多好多地方。菲律賓啦、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又去過印度加爾加達啦，所以你講我係新加坡呢，就係我最拉尾離開去到大陸嘅時候係新加坡。 哦，最後一個喺東南亞嘅地方就係新加坡。 係啦， 咦，咁樣樣可唔可以講你嘅基本教育都係喺新加坡嗰度受嘅呢？ 唔係啦，應該講係喺印度嘅時候，因為點解呢？嗰個時候我好似係十歲，日本發動东南亚嘅战争嘅时候咧，我就由新加坡翻到贵阳， 贵阳系 拉尾由贵阳坐飞机飞到印度嘅卡尔卡塔，卡尔卡塔。咁喺嗰度时候咧，我就已经系有十岁咁样啦，因为我跟住我爸爸周围行啦，所以我基本的教育， 基本嘅教育 好乱嘅，呢度分几个月，嗰度去一年咁样，所以我嘅功课就好差嘅。咁去到印度嘅时候呢，我已经系十岁几啦，我又唔系好识英文喎。咁就去到一个外国个学校，最拉尾呢就系我好高好大，就安排我系一年级，同啲好细嘅学生系同一班咁样。嗰时候呢，大个中国人呢好俾人哋虾㗎。拉尾呢，我就俾同班同学，我唔知系咩原因，但打我一阵。拉尾呢去到校长嗰度，佢讲晒啲嘢，就讲我出咩错错，我都唔知佢讲乜，我又解释唔到我自己，所以由嗰个时候咧，我就觉得中国人系俾人哋虾噶，所以我都华侨都系好希望中国强大，中国人我自己要站起来， 要企起身， 系啦。最拉尾我去到新加坡啦，日本投降以后就去到新加坡啦。新加坡咧，应该讲嗰时候咧，左派的思想是很浓的。 哦，左派的思想很浓厚， 所以我进的那个中学呢，就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陈嘉庚先生办的， 是啦，啱啦，你觉得 一个华侨啊，好出名的。 嗰个时候我就受到好多那个左派的思想啦，因为我普通话讲得比较好啦，咁就一嚟去咧就叫我去演戏，咁第一个戏咧就串好，成班马骝一齐去 群后， 群后，群后，咁嘅剧本。 咁即係换句话讲，当时受嘅一个所谓思想教育呢，令到你向往要返去中国大陆。 係啦。 而且喺嗰度呢就可以学到你自己想学嘅戏剧。 係啦。 所以呢就係、是、想办法千方百计都要返去内地啦。咁但係呢一样嘢係同你当时嘅屋企系相左嘅。大家系唔協调到嘅。 真系唔協调到嘅。最难明我系说服我妈妈。我讲唉，你睇中国大陆个变化咁犀利，系嘛？一两年国民党就由北方一直退到海南岛呢度。我妈妈讲：你唔好去中国啦，去到会好迟好迟就翻得嚟啊！我哋会好多年见唔到噶。我讲战争都会由海南岛一直会打到新加坡嚟噶啦，唔使五年我都翻得嚟噶啦。所以我后来就想，唉，做年轻人啊。自己认为识得好多嘢啦，已经呢、这个社会系点点点，最叻乜嘢？我谂住新加坡五年就会被共产党解放， 当时系咁谂， 系谂，所以我觉得到太年轻嘅人有时候啲唔好睇啲嘢，好似你讲嘅系乜都系啱嘅。 系咁因为咧，阿郑老师咧，你系戏剧嘅老师嚟嘅，你离开新加坡嘅嗰一幕啊，当你离开嘅嗰一刻咧，系非常之有戏剧性嘅。咁咧，从此之后咧，呢一幕咧就成为你演戏嘅心里边工具箱嘅其中一个工具嚟嘅。咁如果你要激情嘅时候咧，你往往咧你都会喺个工具箱攞呢个片段出嚟。嗱，我就讲得好似好理论化咁样样。咁我就想请 Sir 你去解释下，你点解将呢一个离开新加坡嗰段嘢成为你演激情嘅时候嗰一个工具嚟咧？可唔可以讲下噶？ 好啊，咁去到新加坡啲。识得讲国语、识得讲普通话嘅人唔系好多，所以咧，新加坡嘅戏剧班嘅学生咧，有好多系大陆去嘅。咁大陆去嘅时候，啲学生就演啲片段啦，就离开家啦，就有些感情都唔够，所以我就会谂起，诶、哎，我离开屋企嘅时候系点嘅样？咁嗰日朝早咧，去嘅时候咧，同我嘅兄弟一齐影相。同我妈妈一起影相，咁就偷偷地去到上轮船，因为我嗰时候唔能够不能够这么公开的这么走，只能被买的船票坐在船舱上头，没有船位的， 就坐喺船舱里边， 唔系船舱，即系最后的那个甲板上头。 哦，甲板上边， 哎，偷偷咁系从红灯码头下小帆船船，海里这么飘荡，然后到了大船再上去，就在等。但我知道那个船要开的时候，船要开的时候呢，差不多天就会黑的了。 就快天黑的时候，船会开，就大船开，是 大船开的时候。 那有什么景象出现了令到我很感动？ 当时我就看到天空的黑的云，那个阳光从云里头射出来，哇，好亮好亮的。然后呢，船开了，当那个船离开新加坡越来越远的时候，新加坡那时候有个最高的楼呢，叫做国泰大厦。嗰、那个时候系离开，我就睇见嗰个大厦慢慢沉到那个地平线底下，最后快要到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想，再过几秒钟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了，我就再看不见我的家人了。我就可以到当时我就想跳到海入边去，又翻新加坡，最睇下我妈妈，最睇下我个兄弟啦。讲得就系， 嗱呢个工具箱又出翻嚟咯，咁我哋一描述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嘅激情就会到啦，系咪？ 系而家讲咧就好难受啦，所以拉面上我系大陆演有嘅戏咧，我就用翻呢啲感情，叫做蔡文姬、 演呢套戏， 最近跟我入边演嘅就是那个左海王，最后呢我跟我太太最后一句话，祝你一路平安。祝你一路平安。 嗯哼， 呢句说话咧，我就谂住点讲咧， 我就谂住我坐喺船上面睇嗰间个国泰大厦，慢慢一步一步嘅沉落海底，所以我就祝你一路心中好难过，平安，平安，就变成咁。所以呢，我就谂到戏剧呢，同演员嘅感情同自己嘅感情呢，系一定会统一起嚟。 嗰一次你离开咗妈咪之后，经过几耐你先再见返你妈咪呢？ 我系1950年离开嘅，一直到1964年才见到我妈咪，14年。 几多往事忘，几许心惆怅。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前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导师郑有国。 咁返到中国大陆去学戏剧啦，系咪一帆风顺？咁学嗰啲课程系学咩嘅呢？ 因为呢，我一去嘅时候呢，系1950年去嘅。我系6月份离开新加坡，个船呢去到香港就遇到啲麻烦。最拉尾呢就冇办法由香港起手，就去到汕头。嗰时候呢，汕头遇到好多水雷，嗰架船就被炸沉咗。沉落去嗰个船长就好犀利，佢就知道个船撞到水雷啦，就拼命开。 继续开。 开到个水箱就个插到那个滩度啦，咁船就唔喐啦。我睇嗰架船坐呢有800多人喎。 哇！ 我哋喺后边，所以我哋呢几个20多个学生就帮啲老百姓啊，由呢架船送佢哋去到大架船救佢哋。我哋最拉尾最离开嗰架船嘅。我第二日咧，解放军嚟救我哋，才到汕头。结果在那个汕头里面，我们持久了3个多月。可能系咩就系、是。究竟你哋点解翻嚟嘅？又写到好多咩审查啦嘛，系咪？ 冇错。 最拉尾去到广州。广州又坐火车去北京，嗰时候呢坐火车去北京好麻烦噶，坐咗4日，所以去到北京时候你人就好攰啦。最后尾想要考那个北京戏剧学院，时间已经错过了，错过嗰个考试嘅时间，咁我就冇办法啦。但最后呢个时候呢，有几个剧院招生，咁我就去考啦。一个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另外一个系青年戏剧学院。是这两个团体招生，那我就去考了。但是呢，那时候呢，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哎呀，戏剧学院是很难考的，戏剧很难考啊，你去不得了，你考其他的得了。我说我一定要考戏剧学院，我回来就找到我入那个戏剧科的，我就一定要去考。结果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得了，分配了去到歌剧队。 歌剧队。 但我心中一直想去话剧队。 等唔等于你正正式式学到戏剧理论、学到戏剧训练嘅一个地方嚟噶？ 系咁样噶。我们在歌剧院里头有音乐老师，音乐老师，我那个音乐老师，我到现在还叫着他的名字，叫王新， 王兴， 王兴，佢教我哋唱歌噶。 又 有人同我哋讲啲戏剧啊，表演戏剧嘅戏剧。我还记得我们还要学戏曲， 戏曲。 戏曲教我们的老师很有名的叫白云生， 白云生， 所以我现在那个戏曲架子都功底还是蛮深的， 功架仍然有的哈。 但是还我在那个人民艺术剧院里头真正学到比较系统的戏剧呢，是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苏联专家那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叫 Leslie， 他就带到好多 Stanley 训练演员的练习。我哋嗰时候好学生啦嘛，能够入佢哋嘅班嘅都系20多岁、30岁嘅专家嚟嘅。但系佢哋学到之后咧，翻到我哋剧院里头就教晒啲好多人。所以我嘅嗰个戏剧嘅表演嘅最科学嘅办法咧，是这种课程。 哦，就系、是、苏联嘅戏剧老师嚟教戏剧学院一班比较年长啲嘅人，咁佢哋接受咗嗰套理论咧，就教翻所有戏剧嘅嗰班学生。 因为北京好多团体啦嘛，就变成遍地开花。 冇错，遍地开花。 大家學。 明白明白， 係咁樣。 而學嘅所謂蘇聯帶嚟嘅嗰套理論咧，就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一個戲劇大師嘅理論嚟嘅。係咁其實到目前為止，嗱，你演戲演咗大半生啦。 系啦， 咁包括你太太亦都系啦，演戏演咗大半生，亦都教咗好多好多个学生。咁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呢一套戏剧嘅体系，系咪喺世界上仍然系被人推崇嘅一套最热门嘅推崇嘅一个戏剧理论呢？ 应该咁样讲，我而家对呢个体系嘅睇法就系、是，演戏咧系好多年噶啦。有两三千年，就古希腊时候就有。 古希腊已经 就已经有 戏了，啱啱啱。 但古希腊时候那个演戏的时候呢，那个阿里斯托德他就讲，表演呢是模仿，即是你模仿一个肥仔点行路，咁你系模仿佢点行路。 嗯哼。 人哋唱歌点跳舞，你系模仿咁跳舞。嗰时候讲个表演系讲模仿。 嗯哼。 所以呢好多时候有两千年嘅时间时候都。长期都是咁嘅，都是模仿，模仿是主要嘅。但系模仿感情戏咧，都系得，但唔系一定有真嘅感情，因为模仿上有时候冇真嘅感情嘅。 嗯哼。 但系演戏演得好，最拉尾时候咧，有那个 Sarvini 意大利嘅一个演员，佢演我细路时候就感情就好丰富噶，但系佢讲唔出系点样演得会咁嘅。一直到 Stanley 咧，就将嗰时候的演员嘅感情戏咧。演戏唔单止要模仿，仲应该有真嘅感情。都真嘅感情点出嚟呢 ？Stanley 就慢慢研究嘅时候咧，所以 Stanley 嘅体系咧系叫人哋讲点入到感情戏。 哦， 所以 Stanley 就创作佢嘅 system， 就讲你咁样演咧，感情就会出得嚟噶啦。 哦， 系咁嘅啫。两千年后啲变化咧，由 Stanley 呢个画家，呢系我嘅启发。 嗯嗯嗯。 所以而家全世界应该讲。主要的比较科学的教学的方法呢都是 Stanley 的。我讲的是我那个阶段的话，因为 Stanley 的时候最难免现在就变得好多了。 嗯哼， 那是第二另外一个问题了。 明白明白。现在呢是我们新闻的时间、 哦、 我们听完新闻的时候回来再由郑有国先生去讲一下他那个学习戏剧的过程好不好？ 好。 好，一阵见。 1957年，麗的影星成立。1963年，麗的開設中文台。1967年，無線電視開台。1975年，佳藝電視開台。五台山之名由此而起。 電視風雲半世紀， 資深傳媒人程乃根同你細說從頭。今集嘉賓。前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导师郑有国， 好啦，郑 Sir， 我哋听完新闻啦，咁、我就想问一问咧，你毕咗业之后系文革嘅开始啊，定因为未毕业你已经系进入咗文革嘅时代咧？ 哦，应该讲咧，我冇毕业吓、 啊，你毕唔到业啊？咁阴功啊？ 唔系，我没有正规的学校的那个毕业，但是我学的东西已经是超过，因为咧。我要学很多理论，然后我就试舞台上去试验，舞台上试验不好后，我又到理论去找问题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个几个最难的一个时候就变成演戏太虚找理论，咁就慢慢慢慢一步步步，我就演到好多戏。就呢啲材料最难的就变成，当我翻到香港嚟教学生时候咧，学生演戏佢心中好似谂到咩麻烦嘅时候咧，我可以估到佢大概。心中越谂到咩麻烦，咁、我自己解决咗，咁我将我嘅经验话俾佢知，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拉尾教学生有好多好处。所以你问我几时毕业，我唔系毕业，我唔知道由边一日计起我毕业。我中学时候就开始演戏啦，一直到文革啱啱十年，56年离开北京，我嚟去北京都系几惨嘅。因为当时中国有好多反革命的事情发生， 好多反革命的事情发生， 咁就中央就提出一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中央就定出一个要干净彻底全部消灭这些 反革命嘅 反革命。 咁我好心急想知道你系咪嗰啲人嘅当中嘅一个， 我因为我当时就希望哲学啊，我很喜欢哲学， 嗯， 我就谂唔可能嘅，你点可以搞得清楚呢？ 因为反革命还有时候会自身出来的嘛，外头也会派进来的嘛。那么外头派进来你能够搞得清楚呢？秩序发生出来你能搞得清楚吗？结果因为我讲到你的说话以后，就不可以参加这些运动了，就变成被 排挤的一班， 排挤的一班了。 嗯， 就因为这么时候呢，我就被清理出城市了，就叫我离开北京。咁样我们自己不知道喎，嗰时候话俾我，革命者支援边疆， 即系叫你哋去支援边疆。 系啦，所以我就支援到边疆了。 嗯， 当时我就说支援边疆好吗？我想去新疆，我想去云南，都不行。支援边疆只支援到贵州。 哦， 咁样我就去到贵州。贵州之后呢，那时候需要演员，咁我就入到我最中意嘅一行话剧界。 嗯，话剧。 话剧，嗰阵我就变成话剧演员。 嗯， 之前咧我就演歌剧啦嘛。 嗯哼，咁就到呢一个阶段嘅情况底下、 嗯， 你觉得你自己系理想定唔理想，系顺利定唔顺利咧？ 从工作上讲， 喺工作上讲， 从生活上讲，从我自己来讲，我是顺利的。 嗯哼，咁好啦，张 Sir， 我就问翻啦，咁你学完咁多嘢之后，乜嘢情况底下会令到你要离开大陆，要嚟到香港呢个地方嘅呢？ 呢个问题呢，就应该讲，若果冇文化大革命，我就唔会离开中国。 嗯嗯。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呢，就讲我系一个埋藏得好深好深嘅特务。 咦，人哋咁样定性你呀？ 係呀。因为我系1950年返到中国，咁一直都冇咩事，各方面都好好，演戏又唔错，住嘅地方又唔错，做工作就好勤力，咁样咪表面上系好好嘅一个中国嘅公民啦。我1996年就我妈妈返嚟嘅时候呢，我就劝我妈妈唔好喺新加坡住啦，返到我哋大陆嚟啦，中国好好㗎，大陆好好㗎。但係唔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啦，就讲我妈妈翻嚟系一个老特务， 哇，好戏剧化喎、 啊！我就系埋藏得好深好深嘅，仲未发作嘅特务。 嗯哼， 最叻咩？我就进到牛棚啦。 哦，入咗牛棚啦。 牛棚啦，我同我屋企嘅太太边个都唔可以见，同我个仔都唔可以见。咁样嘅情况入边，一年、两年、三年咁样落嚟咯，要很多人去把我调查我啲材料。嗰、那个材料讲去到有咁多咁多口啊，最叻咩？隔离我，向群众宣布，郑有国是爱国华侨。 哦，是爱国华侨。 华侨，人家以为我会喊，以为我会感谢，我乜感谢都冇。第二日我就写申请，我要求离开。 哦，咁呢、这个申请要求离开，隔几耐先至批咗你啊？ 都系好耐，一两年啦，一批嚟批去，批嚟批去，最谂咩批咗出嚟。 好，咁一批嘅第一个到嘅地方系咪香港呢？ 是香港。 嗯，你从来冇喺香港度逗留过，点解佢会批你嚟香港嘅？ 因为嗰时候咧，离开中国嘅时候咧，佢哋其他地方唔能够去唔到嘅。 哦哦， 系只能够去到香港。 一个单程证。 单程证。 嚟到香港嘅时候，初嘅生活啊，可唔可以讲无依无靠，苦唔苦啊？啊，又有冇眼泪会出啊？ 系。咁嚟到香港嘅头半年，真系好辛苦。我带咗三个仔。同我太太，三个小孩，两个就系仲系读幼稚园的。但系我嚟到时候咧，我同我妈妈讲，如果嚟到香港有得住，我就会嚟。我妈妈就同我啲国外嗰啲亲戚讲：，喂，大家攞啲钱出嚟，喺香港租个朋友嘅地方。我申请时候讲，我系嚟到香港 有得住嘅， 有得住嘅、嗯，接受一定嘅财产，咁就批咗我落过嚟。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前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导师郑有国。 咁好啦，苦嘅日子慢慢过去，会唔会入到无线电视工作，开始令到你嘅生活有一种曙光呢？这个可唔可以咁讲呢？咁如果系要入无线电视，系透过乜嘢嘅情况，你攞到呢个机缘嘅呢？ 应该咁讲， 我嚟到香港揾唔到嘢做，我以为我去揾画广告，因为我系中学嘅时候咧，除咗演戏上，我仲可以画画嘅。 嗯哼， 当然咧，我画咗啲 sample 俾人哋睇咧，人哋觉得真系唔够格嘅。 即系可以讲，未必系香港嗰套， 系 即系未够西方。 最难咩咧？就系冇就系边度爱演戏上，我就可以演戏咧。但系咧，因为我哋由中国出嚟嘅时候，香港啲左派啲人咧。就用另外個眼光睇我哋啲出嚟嘅人，就覺得呢啲人出嚟嘅係叛國嘅， 係叛國嘅人。 係啊， 哦咁樣。 所以咧，我哋往左派方面嘅戲劇團體嚟做，唔入得到嘅。 哦，入左派嘅戲劇團體，包括電影公司都入唔到嘅。 搶風險咧，就嗰時根本啲人就唔 睇唔起你哋， 睇唔起，拒絕呢啲人。咁樣咧，嗰時候咧，自由世界嘛，那麼咁多電台我揾啲人啊，咩就周時有啲消息啦。咁啊，有啲時候咧，就看到廣播電台需要招聘表演教員，咁我就去申請啊。 哦，咁你申請嗰個表演教員，究竟係麗的呼聲啊，定一係無線電視咧？ 嗱，麗的我先去係去到麗的嘅，即係麗的就做係一般嘅做咗戲嘅啫，一兩次跑群眾啊，一啲配角啊，好細嘅角色。那麼無線這邊咧，我知道了，我就來申請啦。申請嗰時候我見到劉方剛先生。点解我要多谢刘方刚先生呢？让你先试讲一课 啊，俾你试讲一堂， 一堂课 示范啦，睇下教成点先。 先，佢一出个题目咧就好深好深嘅，叫我讲课从意识达到下意识。 哦，从意识去到下意识， 系 啊，即系讲演员嘅一个过程。 系课程，佢一咁样讲，我讲呢个唔系 Stanley 一生追求嘅目的噶嘛？ 嗯嗯， 呢个系一个最拉尾嘅结论啊嘛。咁深嘅一个嘢，叫我去讲俾学生听，学生点知道啊？ 一堂啫， 一堂啫，吓、一堂课讲咁深嘅嘢，讲 Stanley 嘅合生嘅理论，我讲呢个题目太深啊！ 有冇拒绝啊，刘方刚先生？ 我讲都唔得啊！佢话冇所谓，你讲啦，我俾你一两个礼拜准备。我嗰两个礼拜又揾唔到 Stanley 书，就周围抄到一本嚟睇，同我太太一齐研究嘅，因为我太太系搞戏剧， 一样系教戏剧噶，我哋大家同学都知噶 吓。佢一边搞研究啦，哦，最难面咧，我将我演戏嘅经验，我点投入噶，我点通过有意识嘅准备角色，最难面演出嚟系下意识嘅演出嚟嘅，好似个真嘅人喺嗰度做嘅。我将我自己嘅经验同 Stanley 嘅理论，同我太太嗰度研究嘅时候，接下俾你，我讲出嗰课，我就记得。第一堂课咧系俾无线训练班第五期嘅学生， 第五期咧就系骆应军啊，佢哋啦，韦以恩啊，嗰班嘅。 请上系嗰时候咧，系我多谢请上。 唔好咁讲， 讲课嘅时候咧，可能我嗰课讲嘅效果系点，由你传俾刘方刚先生。我点入到无线，可能你哋喺后面帮到好多忙。 唔系咁讲，因为嗰堂课咧就系刘方刚先生冇嚟到嘅，系我去听嘅。咁我去听嘅时候咧，我系深受感动。 哎哟， 啊，我就会觉得，咦，系几好喎、啊、讲，因为我亦都听过好多人讲戏剧理论啦、教啲学生演戏啊。咁嗰堂课令到我好有深刻，咁我都系照实讲啫嘛。我将我听完之后嘅感受讲返俾刘方刚先生听，咁刘生咪知道嘩几好喎咁样，咁以后咪就同你倾跟住啲嘢，我就唔知倾啲咩啦。 我今日只知道系咁吓，多谢请大家先生。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我为什么说无线训练的这帮演员呢，是有台湾的人刘方刚先生，有香港的人请来跟先生，有我自己郑有国大陆这么过来的人。所以无限培养的这些人才是两地三地的人培养出来的人才， 嗯 啊，不是单独一方面的， 嗯， 所以呢我教了这首，咁你就同我讲好啦，第六期开始讲课，咁时候呢，因为我第六期做事嘅时候呢是终身制的吧， 嗯， 因为我入到个剧团以后就一世都系个剧团， 嗯， 咁我就嚟到香港嘅时候，让我去同第六期嘅学生讲课。三个月啫，系一俾我三个月机会， 啊， 好咯，咁三个月我当然一定会好用心去讲啦嘛。三个月过咗嚟咧，请上你哋又约我 再过三个月，再讲三个月，咁样又变成由三个月讲到半年，由半年最靓尾讲到一年，最靓尾你一年讲出嚟又讲一年，第六期开始正式上课，第七期、第八期又变成咧晚班同日班啊， 全日班。嗯， 刘方根先生真系几好嘅，佢除咗做菲林组嘅负责人，又培养咗咁多演员出嚟，所以吕方刚先生就讲。我心中的星星很多啊，满天的星星。 嗯， 即系训练班嘅好多，唔单止训练班啊，仲有导演班都系。 嗯哼， 所以呢，我由第六期开始一直教到第十二期。最难嘅我唔知道点解刘方刚先生会离开无线，我唔知道。 嗯哼嗯。 另外呢，教咗第六期刘先生走之后咧，无线就变成我教小太阳演员进修班，变成咧收费嘅。咁我又教咗三期，黎耀祥系 小太阳嗰边， 小系第三期嘅学生， 系系， 所以咧、我就变成咧，就第六期嘅系陈玉莲开始，一直教到 十二期定十三期啊？十二期 应该第十二期，最教三期呢个第刘耀祥， 小太阳嗰边 嗰边就咁长，系、无线系咁长时间， 系啊系啊，咁好啦，咁你入到去第六期开始去教嘅时候。真正喺个课室去教你嘅戏剧，你体会到啲乜嘢呢？第一，嗰班学生系截然唔同两个社会嘅学生。第二，你嘅戏剧理论喺香港去实践啦，你遇到嘅问题多唔多呢？要调教嘅嘢多唔多呢？咁样 应该讲，我好重视在香港这段嘅生活。 嗯， 因为点解呢？系大陆曾经有过，就是反右嘅时候。1957年有人反对 Stanley System 呢就变成反革命。 哦、反对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嘅体系都等于系反革命啊。 是因为你反对 Stanley 就系反对苏联。因为中国同苏联好好。 啊好好。 就变成咁就变成你就系反革命。 嗯哼。 我去到香港嘅时候呢大陆又文革又将 Stanley 出嚟又讲 Stanley 系最错误嘅理论。但系呢演戏边啲系好，边啲唔好咧？我系坚持嘅，所以我系戏剧上嘅坚持咩咧？第一，一定爱演得真；第二，爱演出有性格；第三，又有感情；第四，注系有技巧。所以我教学生呢几点系已经抓住嚟。 嗱、同阿郑 Sir 倾偈好有意思，不过咧，我哋仲有好多嘢都未曾讲到嘅，包括。佢心爱嘅好多学生，佢好鍾意一啲嘅学生，而家佢哋已经系影帝啦、影后啦。咁佢哋个学习个过程系点样样？咁但系我哋时间又够啦，郑 Sir 嚟多一个星期，我哋喺下个礼拜嘅电视风云半世纪里面再讲好唔好啊？好，郑有国先生呢同我哋再讲下佢喺电视行业里面嘅经历。下个礼拜再见。